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尽显温情，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小何啊，有一个同事叫刘洪涛，那天呢，领导派他去接见一下外宾，人家外宾来单位参观，这刘洪涛也挺热情，见面之后跟人家打招呼 Hello I'm 洪涛刘结果人家外宾用很流利的中文跟他开了句玩笑，哈哈，你是洪涛刘，我还是方片七呢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刚才你也听见了啊，这个外国来宾的中文可是不简单，现在很多在北京的外国朋友那中文说得很好，很流利啊，您别光听笑话，说不定哪天您就能碰见黑桃五了呢。是吧，爱家小区的老何家呀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了。 好好好，太好了。哎，爸爸爸，这小五来电话了，他说呀过两天就回国，让你有点思想准备啊。 小五这终于算是学成归来了，好好好，他最爱吃的那臭豆腐咱可得提前准备准备。 现在吃什么呀这不是重点。 那什么是重点？ 人家小五啊要带他刚交的那个英国女朋友回来，您要点头同意啊，他们就准备在中国结婚。 什么？他要娶个洋媳妇？反了他了，怎么这也不早说呀，这臭小子跟你一样就爱先斩后奏。 哎，爸爸爸，您可别激动，这洋媳妇啊多好啊，现在流行国际婚姻。 他找个洋媳妇我不反对，可我这当公公的到时候怎么跟他说话呀？要不这么着吧，你去隔壁帮我借个助听器吧。 爸，您可别装听不见啊，我弟弟这也奔四十的人了，怎么着也算是了了一桩人生大事啊，您别不乐意，闹什么脾气啊？ 闹什么脾气？我是怕人家来了说话我听不懂，借个助听器就帮着翻译翻译。 爸，你也真是的，那助听器不是翻译词典，带上它呀你也听不懂。 谁说的？你没看人家联合国开会代表都带助听器吗？ 啊，您可别老土了，人家那是译译风，后面啊专门有人给他翻译，不是助听器。 哦，我当时还纳闷呢，这怎么这联合国代表全耳背呀？ 就是啊。哎，不过爸您可别担心，现在的外国人啊几乎都会说咱中国话，不信您听听蔡明和郭达演的小品哈喽黄土坡，那里边的洋媳妇和老公公交流的好着呢。 黄金发 OK 爸爸，哎哎，被你教错了，要叫童子，童子爸爸。哎呀， 又错了，姑娘啊，我们这里呀、啊，爸爸不能叫童子，这个童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、哦、这个爸爸和童子。你这是干啥呢？ 这是我对你表达我的感情。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，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吗？ 爸爸，我爱你。 哎呀，这快把门关上，这叫外人听见了，这不得了吗？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 我是你的媳妇。 这越说越不像话了。我有老伴儿，这还想插足呢？ 哦，对不起，我的中国话很消停点。我是你 孩子的妻子。 啥？你是我的儿媳妇儿？ Yes。 啊？哦，对，他爷爷是死了，死了好几年了。这我妻子，我的儿媳妇儿是我儿子他同学嘛？ 我就是他的同学。 你就是他的同学？ 嗯。 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？ 哦，他在北京留学生团拜会，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突然的打击。 打击？哦，你是不是想说想让我梦的高兴一下？ Yes。 对，他也是死了，死了好几年了，你再说这个也没有用。你说你是我的儿媳妇，那我问你，我儿子叫什么？ 黄土坡。 我叫什么？ 黄群芳。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？ 黄河水。你不用再问了，连你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。 最不喜欢谁呀？ 黄世仁。 这是个我大弟子。哎呀，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掌握，这八成是真的啊！啊，姑娘，来来来，先坐下坐下啊！ 哦， 来来来，先吃一点水果。 哦，谢谢。 哎呀，这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儿，这靠得住吗？啊！啊，我说姑娘啊，你们国家这好小伙子有的是，你为啥非要嫁给我儿子黄土坡呀？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，在学校我们有了感情。 哦，介绍人是谁呀？ 没有介绍人，是丘比特的箭射中了我们的心。 上，我儿子负伤了。这吓我一跳嘛！这你们相爱就相爱嘛，这姓邱的拿剑刀是胡说啥呢？ 那是一个令人心跳的夜晚，我们面对大海向天发誓，要永远相爱直到头发全白。为了表达我的感情，我还朗诵了两句中国诗。 什么诗啊？ 泰山压顶不弯腰，海枯石烂心要颠。 妈的，这海枯石烂要颠心。 哦，你不是洋的？ 你看看你们这些孩子啊，这在河边就这溜达了一下，这倒相爱了啊。我说姑娘啊，这个事情，哎，这说了半天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哦，我的名字叫珍妮·塞塞利亚·埃达姆斯。 哦，我说珍妮呀，塞塞利亚呀，阿姨达芬。哎呦，你这名字咋这么麻烦的些？ 哦，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，很简单。 你叫啥？ 幻化。 这个名字还好记啊！啊，我说黄花菜，这名字咋这么怪的？我说黄花菜呀，这个婚姻呀，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，你要慎重考虑呢啊！我的那个孩子啊，他脑子笨，是个老实疙瘩。 他的头上没有疙瘩。中国人很 聪明，他的学习是第一名的。 他不爱说话，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。 爸爸，放弃为什么要用棍子打？ 这人一说话真费劲。等你把事情弄明白，这黄花菜都凉了。 哦，谢谢爸爸，我一点都不凉。哎呦， 对了，不问了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呀，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。他们已经把生米给我做成熟饭了。 爸爸，啊，你把饭也做好了。 好了，快坐下。一会儿啊，爸爸给你做一个假想饭，羊肉泡馍啊。 爸爸，哎，你的身体一直还很好吗？ 啊，我的身体一直都哈喽着呢。啊，我亲家和亲家母还好吧？ 你亲家亲家母我不认识。 就是问你爸你妈身体还哈喽吧？ 哦，yes。 你爷爷死了，啊，咱们共同节哀呀。 哦，爸爸，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。 哎呀，回来就好，还买什么礼物啊？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，什么东西都有啊。家里边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，很好，很舒服。 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？我这都光着身子睡了一辈子。 还有一个帽子。 我怎么看着这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？哎呀，这好看不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。啊，好啊。我说黄花菜啊，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，这儿有1000块钱，你拿上。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买点什么啊。来啊。 那谢谢爸爸。 这个礼早就过时了。 谢谢爸爸。 这个也不对。 谢谢爸爸。 好，念礼。哎，我说黄花菜，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，这个东西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。 啊，很漂亮，可惜我穿不上。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，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。 你孙子是什么东西？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早一点生一个孩子。 啊，这很方便。 我说黄花菜，这个孩子啊，是咱们皇家中西结合出口引进的新品种，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好。 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呢？ 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，做我们皇家的好儿郎啊。 皇家读书好儿郎，那就叫他黄鼠狼。 您刚刚听到的是蔡明、郭达合演的小品《哈喽黄土坡》。虽然这个洋媳妇说中国话说的不是太利索，但基本上啊，沟通是没问题了。勤奋、努力、有责任心，这都是中国男人的优点。所以呢，才会有那么多的外国姑娘想要嫁到中国来。是吧，听完了《哈喽黄土坡》，为了不像郭达演的这老公公那么跟不上时代，老何呢也决定开始恶补英语，起码 yes no 还是要弄明白的，他可不想闹笑话。 这个 I don't know 是什么意思？光学会念了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？ 我不知道。 你小子这么多年大学白上了，亏你还替单位领导接待过外宾呢。 哎，不是，就是我不知道嘛。 行，嘴还挺硬，不知道就不知道，我问我孙子去。欢欢，你给爷爷看看这个 I know 是什么意思。 是我知道。 乖孙子，知道了就告诉爷爷。 我已经说了我知道。 这知道你还不快说，和你爸一样拿爷爷寻开心是不是？ 没有啊爷爷，真是我知道。 别以为就你自己知道，我问你妈去。佳佳，你来一下。 哎，什么事儿啊爸？ 刚才我问他们俩两个单词儿，谁都不告诉我。你来看看下边这句话怎么翻译啊。 哦，我看看。我知道这是什么，但我不想告诉你。 这回啊，可把老何气得不轻。他心的话，怎么学个英语这么难呢？啊，其实啊，他根本就不用学。这外国的姑娘小伙啊，中国话说起来是一套一套的。这不，几位国外来的洋女婿凑到一块儿，说起了中国的可爱之处。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大山、卡尔罗、露露和莫大维合说的相声《同喜同乐》，听听他们这中国话说的怎么样。 我叫大山，我祝老年朋友晚年幸福，心情舒畅，少吃多睡，身体倍儿棒。 好， 该你了。 我叫卡尔罗，我祝中年朋友们家庭和睦，事业兴旺，多拿奖金，少打麻将。 好，你怎么样？ 好。我叫露露，我祝青年朋友们工作顺心，找好对象，找好多潇洒姑娘们漂亮。 该你了。 我叫莫大伟，我祝小朋友玩得开心，吃嘛嘛香，晚上睡觉不要尿炕。 这位你看这想得多周到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在中国过春节最热闹的呢是到中国人的家里去过。 是啊， 我第一次到我丈母娘他们家过节，一进屋， 呵， 懵了。 还懵什么？ 这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？我媳妇儿没介绍一位，我得给人家拜个年呢。 那是应该的。 爸爸过年好。妈妈过年好。 好。 爷爷过年好。奶奶过年好。 好。 大爷好。 哎， 大娘好。二叔好。二婶好。姑姑好。姑父好。大舅哥、大舅嫂、二舅哥、二舅嫂、三舅哥、三舅嫂、四舅哥、四舅嫂。 一共有多少位呀？ 280多位呢。 哇塞！ 拜到最后，我都分不清谁大谁小，我能把小姨子叫成姑奶奶了。 那你不吃亏了吗？ 这错了，这不吃亏呀。他们都得给我钱呢。 那叫压岁钱。 这一圈下来，我身上所有的兜全都满了，我心里这可高兴。当时我跟我老丈人说了一句话，把我们全家都给乐趴下了。 他说什么呢？ 我说爸爸，咱们中国一个月能过上几次春节呀？ 嗨，一年就过一次春节。 那太遗憾了，一个月要是能过上个7-8次，我能挣多少压岁钱呢？ 你真想好事儿，你呀、啊，你说的都是现在呀、 啊，是啊， 过去可不这样的。 哦， 2年前我爸爸来过中国，他说当时的中国可赶不上现在。 当时你爸爸有什么印象？你给我们说一说。 说，那个时候生活水平比较低，认得思想也不解放。穿衣服不是蓝来就是黄，男女老少都是一个样，这个男女老少都一样。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，当的个当 问你，你父亲学过山东快书是怎么着？ 对了，俺爹在这个济南待过。 还俺爹？我跟你说，20年前的事啊，那是老黄历，翻不得了。 啊，对呀、啊，中国这些年变化可太大了。 对，你给我们说一说这些年怎么样？ 你看。马路越来越宽了， 是 楼房越来越高了， 对 立交桥越来越多了， 没错， 吃的越来越好了、嗯、小伙子们越来越酷了姑娘们越来越俏了， 对 花钱越来越冲了， 是这样， 穿衣服越来越少了、嗯、世界变得越来越暖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快乐合家欢， 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主持人韩健。老何一家呀，为了洋媳妇儿的事儿啊炸了窝，连老何都要开始学英语了。可是这个英语啊也需要一定的悟性，这点啊小何当年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好。有一回啊，老师在黑板上写 How are you? 然后对同学们解释说，这个 How 啊是怎么， You 是你。小何他们班呢有一个同学叫李小强，马上站起来回答，怎么是你？老师说了，你这个李小强你太没有悟性了啊，你看着看着我再给你写一句How are you? 让小何回答，小何想都没想，怎么老是你？当然了，笑话归笑话，咱们还是要说啊，爱情不需言语，爱情不分国籍。好了，上半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，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，我是主持人韩健，一块儿来听一首满江演唱的《开往幸福岛》，稍作休息，一会儿见。 我依然记得所有你给我的温暖，那些寒夜相依偎的时光，我们相拥在梦的小港湾，坐上开往幸福岛的小船，你在我胸前沉沉睡去，只有你的心跳，我的呼吸，可以不再漂泊，好好休息。我依然记得所有你给我的惊喜，和你心有灵犀是何等运气。当我看着你那明亮的眼睛，醉在你的笑容里，我心里像海一样欢喜，和你在一起，一波又一波，永不停息。所有你给我的惊喜，和你心有灵犀是何等运气。当我看着你那明亮的眼睛，醉在你的笑容里，我心里像海一样的欢喜，和你在一起，一波又一波不停息。I love you